永远最美。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，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。我们对生命只有使用权，而不是所有权。要相信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的自然道理。在快乐幸福的时候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韩风知足常乐，上榜两周得票55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，从头开始。 烟花尽，岁月漫长，相伴莫须有，往事一宿。人生的故事久久长长，在酒餐饮上，空吃香，不懂如何心安。仿佛兜兜转转，难再还。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如花，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。寒年和雨何时从头开始。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，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。是从头开始。 叙拉奇他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的会员，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同时他也是一位用音乐架起友谊之桥的中国杰出歌手。这是来自他的新歌《从头开始》，上榜两周得票62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天风娱乐李木林《忘情2017》。 明月当空，当头一晃，分手你说的普通，无力放纵，只有惶恐。谁说的血色日光？走啊，不停的走，泪啊。打开这旧事，擦亮人走，曲终人散的时候。老天啊，老天高抬贵手，伤痛的心该怎么去救？你没难过，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，老天，我愿这手，求求你将。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，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闹天啊闹天，高抬贵手，伤透的心该怎么去救？你没难过，是你没爱过，万劫不复的是我。老天啊老天，我愿这手，求求你将我伤痛没收，无话可说，也无处可躲，我真的无可奈何。 忘情2017这首歌来自著名的音乐人张海峰，包揽曲和制作，灵感源于他对于生活的思考以及对于感情的感悟。李木林面对情感的矛盾，将亲情转化为文字，将内心对失恋的痛苦转化为旋律，用最真的音乐道出了大众内心深处隐藏的情感。李木林《忘情2017》上榜五周，得票702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《戒不掉》。 就要 又想家，带着煎熬思念，不停在耳边唠叨，那些爱过的美好到哪里去逃。嘿，沉重的步调，嘿，穿梭在人潮， 孙雨赛，他出生于美丽的新疆喀什，毕业于新疆音乐学院。从小热爱音乐的他立志要成为一名歌手。写歌的人把故事谱成旋律，描绘他看过的风景，所处回忆，希望这首戒不掉可以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陪伴着你。孙雨赛戒不掉上榜七周，得票74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3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第五名的歌曲，中国凯文演艺传媒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。 我真的无法平衡，难道这就是爱的天真，不要再用你那掏空的假温存，抱着悲哀伤痛的灵魂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，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负心的人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人，我已明白了，看清了，不想再争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。如果可以重来，我绝不会爱你那么深，可是现在如何让我收回对你爱的真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狠狠撕碎了我爱的真，我却苦苦的痴痴的傻傻的等，等你这个不幸的人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，在我面前吻了另一个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，忘了你这绝情的人。 这首歌完美的诠释了俊峰的唱功，深情表达对真爱的渴望与期待，歌词句句扎心，真挚更真切，绝对的经典好歌，非常值得推荐。俊峰，你为什么那么狠？上榜五周，得票811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五名。第四名，有才巨星文化谢有才，何苦痴情又伤心。 我想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为冷漠的人思念到了如今，多少次期盼幸福能再来临，每次动漫也是痛伤痕，我曾问我何苦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，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 在这红尘。我曾问我何故痴情又伤心，得到的答案沉默没有声音。是否我的爱早就已经用尽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，注定这辈子梦醉在这红尘。 谢有才他还有一首歌《爱一万次够不够》，深情与悲情，伤感与豁达，在他的歌声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。而这一次打榜的歌曲呢，《何苦痴情又伤心》非常的柔情，上榜六周得票865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吴亦凡工作室，吴亦凡《不值得》。吴亦凡这首英文单曲叫《不值得》，这次主攻的是美国音乐市场，联合美国的一位饶舌歌手创作英文单曲，跳空进榜第三名，得票954票。第二名北京天骄盛名文化方轩，爱生了。

小小天使的来临，都可以分享感动和鼓励。I'm the super dancing queen， 给未来最好的你，让曾经那个自己大声说你是最。 阿雅这首新歌《壁花女士》也是对壁花的全新定义。此刻壁花不再是表达女孩的平庸不受关注的代名词，而是乐活向上生生不息的人生态度，勾勒出强烈的属于阿雅本人的个性色彩。阿雅《壁花女士》上榜两周，得票823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。 天空失去了颜色，自那一天起，我忘记了呼吸，眼泪啊，永远不再不再哭泣。我们的爱，过了就不再回。 翻唱在萧敬腾的音乐历程里是很重要的一环，在发行新专辑之余呢，他总是会不定期的推出翻唱的专辑，即便现在组成了狮子合唱团也不例外。这一次重新诠释了很多的流行金曲，狮子合唱团《我们的爱》上榜三周，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完美青春许志安，黄瘦。 生存是生命，出生的就要坚强。人海茫茫，最好你不怕陪我跌倒。看世界转正常不正常，我至少会陪你疯狂。哦哦哦，这关都不会永远，爱恨总会纠缠。我们注定是这样，在电眼上比岁月强。人海茫茫，把过去未来统统遗忘。看世界转正常不正常，找一个人一起疯狂。哦哦哦，这爱都不会永远，爱恨总会纠缠。我们注定是这样，在边缘上渴望。 在歌曲《狂兽》当中，听许志安唱出心魔交战、挣扎彷徨的心情。许志安《狂 黄寿，上榜两周得票911票，上升一位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索尼音乐潘美辰，好久都没有。 山人静啊，我只能对星星说话，那个我深爱的人为何不出现啊？小声不点了，我还是无法入眠。我想问问谁是真心爱过谁。叫我别再缠着你，不恨你，不怪你，别再说恨心不心，就悲就不行。 在创作上好久都没有，潘美辰奉行的是极简主义，没有华丽的词藻，也没有炫技式的演唱，词曲都是由他一手包办的。上榜两周得票958票，上升一位来到第六名。 本周港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33期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港台榜第五名，太阳娱乐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。 杨丞琳他认为这首歌是他与歌迷的一种联系，当每个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都会面临着期待、无奈，亦或者是对周遭的感慨，而我们回首青春年少的时候，谁曾经驻足停留呢？这是来自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，上榜四周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啸奇《假装》。歌曲《假装》随性的 rap 入耳，惊艳又鲜明，用心诠释突破了中规中矩。王啸奇《假装》上榜七周得票102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谢玲艺术工作室，歌者谢玲，《爱在天地间》。这首歌曲呢，是由爱心人士余桌子作的词，著名的作曲家严冬作曲，音乐制作人刘旭阳以及谢玲共同打造而成，曲调悠扬舒缓，歌词淡然流畅，整首歌曲的古韵悠然，凄美又清新，歌曲当中洋溢出来的真挚情感让人回味。谢玲更是用她朴实而不失华丽、柔情不失阳刚的歌声，表达了她对于生活的感悟及态度。歌者谢玲，《爱在天地间》，上榜八周，得票113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潮水音乐，张信哲，《见坏就收》。 也只能少联络，偶尔想到你也是否会想到我，确认没有缘分就别再。 情歌可以怎么唱？王子是不是只可以深情呢？张信哲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从来不曾受限，永远只有挑战，不同的风格，颠覆的角度，多样化的概念，总是试图着用音乐来描绘出浮沉的人间情感，用歌声传达一种爱的可能。张信哲见坏就收，上榜八周得票118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纳音乐潘玮柏、吴昕《稀罕没理由》保持冠军的位置。 我有点太穷，独立独行每首歌就是传说，不管霸气态度还是霸气气氛，分数高了一点，穿上你的习惯，你的笑容让我给你安全，喜欢上了你没理由，爱上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，爱的很有限，重要的话说三次，我的心不一万比其实每颗血每颗结的心也只想在一起，不会只想在 见不到你有点难受，有点想哭，就是爱你没有理由。我们相爱吧三，吴伟雄 CP 潘玮柏和吴昕共同来合作这首超闪的情歌，集结网络用语，特别的有创意，甜蜜的对唱，是不是也已经打动了你呢？潘玮柏、吴昕《稀罕没理由》上榜四周得票1228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冠军的位置。以上就是第133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排名。支持您喜欢的歌曲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最后，主持人携手金曲榜节目总监晴天，祝您平安快乐每一天。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，下期再会。 是否一样？ 我想了很久的是今天该说了，你说过的我之后都记得，那些是爱情呢、啊、还是我想象的，以为会忘了，微风中漂浮着，夏天要过去了，一想你会心痛，无声的天空好像要说话吗，时间它告诉我，我爱你全是真的，你说的梦只有我听得懂，人为爱像微风，常常是隐形的，在回忆中我们沿沙滩走，影子是平行的，感觉却重叠了，往事的尽头，老师的记录着，有些事不能懂，爱在夏天倒数计时的问我，我要瞒着你多久，我在那一次下雨就应该说不要的，明年这时候叹息爱情曾经来过，你说的梦只有我听得懂，人为爱像微风，常常是隐形的，在回忆中沿沙滩走，影子是平行的，感觉却重叠了，往事的尽头，老师的记录着，有些事不能是一样热，而你走过来了，微笑的看着我，你听我说， 去寻找